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是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30，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初生牛犊不畏虎，心虚难免要在乎，师徒破案一条心，捕快日记第一步。各位看官，都说360行，行行皆能出状元，尤其是对那些个初出社会啊，渴望建功立业的小年轻来说，有句话叫难怕入错行。哎，这个警示与行业状元的激励之间呢，总会让他们在某个时刻是陷入某种自我怀疑，生怕自己个儿的选择与能力在哪儿啊就出现了问题。这话说的可不是别人，正是临安城的新晋捕快，他叫陈小五。哎，小五啊，五啊， 哎， 你别紧张，别紧张。 哎， 来来来，跟我巡街巡街巡街。 我今儿不是第一天当捕快吗？ 那你紧张什么？你裤子都湿了，看我瞧你这。 那是尿了那个。 你瞧瞧你这劲头的。 对，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巡街它就很有学问的，你知道吗？ 怎么了？ 你这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你以为光跟人打打招呼就完了呢？ 所以跟您学呀、啊。 哎， 您是我师傅。 对了， 您可是临安城著名的刑捕头啊。 我得补充两句啊。我告诉你啊，保卫一方的这个水土是我等之这个事业之重，你明白吗？ 是是是。 这个有句话叫什么来着？ 四方水土养月亮，我们中华武术魂嘛。 你还会练家子？ 清风剑在手。 有那么就说法叫好狗护三林，是好汉护三村。尤其来说，你又 那好狗呢？ 好狗护三林呢？ 不是好狗不挡道啊？ 好狗也不挡道，又护三林。你问这干嘛？ 好嘞。 就是你又拿了爷家的俸禄。你这做人做事就小心谨慎，你不能因为手里有刀，腰上有腰牌，你就这个鱼肉乡里，明白吗？ 明白明白 啊！你得多注意看哪些人的眼神不对。为师我今天带你寻一寻街，告诉你看一看什么样的是坏人，而且最主要的，坏人不常出没，更主要的是这些邻里街坊之间呢，啊，老有一些个这个拌嘴吵架呀，这我们也得管， 是 怎么做安抚工作，这也是我们的这个职责所在， 没错， 明白了吗？而且我告诉你啊，你有一个毛病，别的你都挺好，你挺聪明， 只 有一节你这个手老是不闲下来呀、啊。 我动了吗？ 你还 动了吗？ 好，你动。你都快，你先回来，你往哪儿走？ 哎， 这手放下！哎呀，你这今儿明白了吗？你老实点，主要是你这 你做官你得有个官样，你瞧你跟个跳马猴子似的，那玩意老百姓能信服你吗？ 是是是， 哎，你得有一个变化，明不明白？ 明白。 哎， 打今儿起我就不一样， 哎，为老百姓服务，你知道吧？嗯，这光听我话不就听美了？怎么走啊？跟我好好往这边了， 走走走走走。 哎，呦呵，这不是这李大妈吗？这李大妈 呀，祥福台啊！ 哎呀，您最近挺好啊。 哎呀，托您的福，这个腿脚还利索， 哎呦，要说您这岁数就不错了，真是， 是吧？还上蹿下跳的， 哎哎哎，可不是， 可不是，这不就托您的福吗？你看您把这啊，这方圆多少公里都搞得这么闹，不是，这么安全。 您倒是夸我是损我， 哎，夸夸夸，这不跟您开玩笑呢吗？ 是是是，您好， 有话啊。这不是小五吗？ 怎么意思？ 这不是那个跑得贼快、游手好闲、白手学习的陈家小儿子陈小五吗？怎么着，你都补开了？ 不，这李大妈，你哪能那么说呢？ 这已经是过去式了，李大妈， 哎、 跟您说啊，已经不是过去的我了。 哟，这不是狗改不对？ 什么？ 这个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这叫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啊，是爹三日当刮目相看。 谁是爹呀？ 哎呦，我觉着不太可能。你瞅瞅你小时候太淘了。 那咱打个赌。 赌什么？赌就赌啊！ 呦，二哥，我还跟边上啊，高来不济，我是本县的捕头啊。你们这打赌这那个的，你低调、哎，开玩笑就完了。李大妈，你也是，你逗他干嘛？他学好了，这孩子挺聪明的，就是有点多动。你得给予点鼓励。头一天巡街跟我呢。 哎，行不谈？ 嗯嗯。 你知不知道这陈小五的黑历史啊？啊？ 这什么黑历史、啊？ 想当年呢，他爬树下和穿墙掏洞啊，大家伙当时看到眼里都说：“哎呦，这家孩子。”没救了，说不定啊，哪一天他就走上了啊光不是光明大道，就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可是万万没想到啊，呦，这熊孩子啊，今儿竟然摇身一变，变成抓贼的了。 大妈，我知道您是这个快人快语啊，好说一些笑话，但我跟您说了，毕竟他是一个现如今有官差在身。拿着爷家俸禄，那他就是官人啊！您这么说，他是老街坊不假。您要大他这么些，都是奶奶辈的。但是，我小五挺好的，现在。 哦。 你看，自从这个他从这私塾啊出来之后啊，就跟着我。你看，我看人还能错了吗？有几次历练他呀，对他考试啊、学习，这小子挺认真的。你看看现在长得挺阳刚的，力气也不小。好家伙，这个很上进，也知道读书了。另外来说，你知道小时候他不多动吗？ 嗯， 这个多动，我跟你说，在衙门很用得上啊。以前是跑得贼快，现在他跑得比贼都快。你说，这不很快就能升职，是吧？ 哎呦，那我们拭目以待哈。 师傅，谢谢你这么夸我 啊， 抱一个。 抱什么抱？ 我以后一定好好 干。你把手放哪儿？你站好喽。哎呀，年轻人嘛，就是这样。既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儿，又有面对陌生事物时的恐惧，于是乎带着这样复杂的情绪，咱们的捕快陈小五就开始了他的第一个案子。五啊， 师傅， 吃饱了？怎么了？ 咱们开始侦查了吗？ 嗨，这大街上咱们是好人，你 哎， 你跟做贼似的，你 是。 上午东城西城北城咱都逛了个一溜够， 去这趟了。 这晚饭之后啊，行了，给你加加班，咱们在南城再看看 啊。回家呀？好， 什么回家？南城看看。 南城？ 嗯，我跟你说啊， 南城一涮肉，我听说。 为师我是，那是南门吧？你说那个 啊， 为师我手上啊本来就有一个连环的盗窃案，之前呢我也查的差不多了，正好你不来了，跟我一块出任务吗？我让你实地感受一下破案的感觉，你敢是不敢呢？ 太好了， 别蹦，你站好。哎呀，你你别这转什么圈儿，你还 这不高兴？ 高兴不行，我告诉你，有的时候你抓贼抓脏，明白这意思吗？ 哦， 你得会静，你跟个跳马猴子似的，没等你到那贼人都跑了，那不坏了吗？ 是是是， 蹲点儿，明白吗？平心静气，咱们在一个地方埋伏好了，哎，他们不易发觉，等他们一旦要是办案， 有那么一句话叫莫伸手，伸手必被捉。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旁边啊，这个点儿蹲得好，他刚一翻，马上出去就给他按住，明白吗？ 还是您懂得对。 哎，然后我就跟你学这个吗？ 就这么着。 来来来，今儿啊，咱们也没别地儿去，咱就墙根底下，咱们这儿啊，忍会儿啊，蹲一蹲这个点儿，看他们什么时候出来，明白吗？嘘，来嘿，你还提醒我，我告诉你，蹲点啊，你千万别觉得烦，这是一定的烦了，很无聊啊。你这是，你别动。别动，你瞧你这 一只羊， 哎呀，你要睡觉去吗？ 这 你就别动， 没动静。 什么人？ 你跑， 嗯， 坏了，跑啊我！ 你瞧你瞧，怎么样？你这把这贼给吓跑了，赶紧追呀、啊、追呀、啊！你等我回头，我再收拾你，快走！哎， 站住！ 这小子哪去了？嘿，还朝我前面， 吃亏了。 你兔子什么呀？你赶紧抓人！你缠我干嘛？ 你站住！ 你别追我！ 前面都该二环了，你别上去！ 我这等会儿这俩小子怎么越跑越远？我人怎么打我后头来？好，你们围城都跑一圈，你这好这够快的！我这 站住！ 你 拦住 他！ 你 抓他！你光喊有什么用啊？ 你绊他一脚！ 你等着啊！我来了！我这脚，哎呦，哎呦！ 哎呦， 来，哎呦，马金头罗二， 让你跑， 跑， 让你跑啊！跑哪儿去？跑，再来一圈啊！ 哎呦，我的天！ 啊、 我不跑了， 我赛刘翔，你听说过吗？ 我不跑了！你俩怎么还聊起来了？你抓他呀！ 我不跑了， 小子，还跑？哎呀， 我不跑了，大兔也不跑了。不是，我告诉你啊，刚才啊，我才使了七成力，不信你再跟我比一比，怎么样？ 我就没见过。怎么这么能跑啊这个啊， 你来啊，再来一圈， 哎， 走， 你要不信，哎，我叫比啊， 比就比啊，告诉你， 比 你也跑不过我，知道吗？你呀、啊、都摁这儿了，你呀、啊、走不了了。 哟，如此出师大捷，想必一定能够让街坊邻里是刮目相看了吧。然而荣誉都是过去式，未来还有好多的考验在等着他呢。来吧，小子，今儿师傅请你吃饭， 捞面，吃捞面 啊！就是咱们这地儿得吃捞面的， 抓了贼吃捞面。 哎，你想想啊，这个，刚才那个贼，咱审他的时候，你记着他叫什么吗？ 记着呢， 叫什么呀？ 土豆， 那土豆叫豆芽，人家 那一样，那发芽了吗？ 别废话，告诉你了，师傅跟你说了，他是个连环作案的贼匪。 平头，你这徒弟傻子呀、 啊！哎，你徒弟傻子。 那怎么跟250呢？ 嗨，你这边旁边去、 哎、我给你弄快，我给你弄 去，我告诉你啊，这个他们是一个团伙作案， 嗯， 负责偷东西的人基本上都让咱逮着了， 嗯，这不就行了吗？ 嗯，这团伙里还有销赃的呢。 哦， 有个叫绰号叫麻杆的，哎，依旧是逍遥法外。你想想这麻杆啊， 你琢磨呀，这豆芽 嗯 跟这麻杆比起来肯定是小巫见大巫。 为什么呢？ 如果按照豆芽势力来看的话啊，麻杆抓起来应该比较困难，对不对？ 你说有道理。一般是这个有能力有脑子的人呢、啊、负责销赃，跑腿的这个笨事的都是他们干。我跟你说，这回咱们得使出全力来抓住麻杆。上回好，我看你的意思，你要放那贼跑，你吓唬我了。 我追， 也就是我腿脚慢点，你知道吗？哎呀， 这回咱怎么办呢？ 你得分析啊，那麻杆他家的位置。你这样，你呀、啊、你跑得快、嗯、咱们俩这回不蹲点了。 那怎么着？ 就咱主动出击。 嘿， 你呢，你去吸引他过来。 哦， 你这人都很谨慎的、啊、但凡有一点什么动静，他就把这灭口什么这都有。另外我在旁边守着，我来一瓮中捉鳖，你看怎么样？ 行，我们就捉你。 行，捉我干嘛？ 捉这个麻杆。 嗯，走，吃完饭走吧。好家伙，你少吃点蒜，这个味儿啊，哎呀。哎呀嗨，就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我告诉你啊，我就埋伏在这儿，你看了吧？ 我这就敲门。 哎，离他们家不远的街角，我就在这儿，你赶紧去，你注意啊！ 叮咚，叮咚，没人，没有人。 我进去看看啊！哎，快去吧，小的。这孩子爬树还有一能耐，哟妈！ 哎呦呵，还真放心。 里边一个几百斤的胖子，有个事儿动静呢。 你下，你等，得，这就下去了。这是他怎么办呢？我还， 你 好，兄弟， 我知道。 哎呦我的妈呀，谁呀这是？ 你往哪跑？这儿。 嗯，我没跑啊。 哎，嗯， 我没跑、啊， 那不跑呢？ 你追我干什么呀？ 不是，你为什么不跑呢？ 我干嘛跑啊？您到这儿是干嘛来了？ 我，这不，我串门。 串门不走，正门翻墙进。你是不是贼呀、啊？ 不是，我不敲门你没开吗？ 啊，我没开 啊。 那您也不能翻墙进来，您干嘛了？您是谁呀、啊？ 不是，这我走错了。 什么叫走错 了？走错了。 你是贼吧你？ 我走错，对不起。 什么叫对不起啊？ 再见。我是过来办案的。 干嘛的？ 逮麻杆，你认识吗？ 麻杆怎么了？ 他犯案了。 啊，麻杆犯案了。 犯案了，在吗？哪一位的麻杆？ 哎呦，那您来的太不巧了。 怎么了？ 这个麻杆啊，他是这什么了？他这个，他今儿听说他就是有人要这逮他 啊， 他就后来他一害怕，他跑了， 往哪跑了？ 妈，就那边， 追得追， 谢你， 哎，哪来这么一傻小子？ 我就是麻杆，没想到吧？麻杆不一定是瘦子，就是我这样的吧？哎呦，谁是这？ 我就是传说中的邢捕头啊！我补充两句吧。 不是， 小子、 那个， 你说你刚叫什么？你叫麻杆是吧？行了，别废话，来蹲下。 邢捕头啊， 嗯， 那个，哎呦，邢捕头，您怎么来了？您这。 我这边等你多时了，来吧，来，枷锁套上花楞杆，不是，来，站好，你上那儿去，墙旮旯也给我蹲着去，去。 师傅，我回来了，师傅，我错了，我让马杆跑了，我没追上他呀，来回要虚无踪的。 行，你别蹦，你说话别蹦，你蹦什么呀？蹦什么呀？你别围着我转，你站好了。 我没追上他呀， 孩子，你看这小子是谁？这就是麻杆儿， 不能，那么胖哪是麻杆吗？ 你瞧你这话，你问他说 你干嘛呢？ 哎，我还不服呢。 你不服？你有什么不服的呀？ 他这不是你们凭本事抓着的吗？ 那我凭什么抓 着你？我要不是多了一句嘴，我说我就是麻杆，你能把我逮着吗？行不得啊， 依着你 再把我放了，你也抓不着我。 嘿，你这你跑好，我逮你 去。你给我解开。你能把我抓着吗？你要不是我自个儿自言自语说我是麻杆，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是麻杆。 你这话说的，我是能抓不着你吗？信不信我揍你？ 捕头打人啊。 收，我是捕头，他是捕快，你别瞎喊啊。他打你， 捕快打人啊。 闭嘴。我告诉你啊，五，这个犯人也有权利，你知道吗？虽然他们犯了罪了，是。他们不好，大大的坏了良心，对不对？但是你是下监牢啊，你是怎么着啊，他有自己的处罚，我们不能够在外私设刑堂，明白吗？ 行。 哎，另外你今天表现不错，你最近把地方找对了，引蛇出洞你也完成了，你把你引出来了吗？师傅才逮着他，是吧？你不用太着急。 算，算了， 嗯， 带他走吧，走吧，胖子。 起来吧。 不起。 嗯， 呦呵， 累。 那依着你， 反正都是下大狱 啊、 哦，对不对？反正我自个儿不走，哎，除非你们是师徒吧？ 啊，对，我们师徒啊， 你们俩抬着我走。 哎，不是，嘿，你这嘿，我吃，不是这是师傅， 嗯， 这个叫抬人，不能让师傅动手啊，豁出去了， 怎么着？ 抬就抬，我抬， 对，你抬，傻小子，你就是一个。不用着急啊，来马杆你过来，来 干嘛？ 大半夜的收拾东西，收拾这么多，你没吃饭吧？ 没吃。 哎，我听说这附近走这么一炷香的时间，可有一家烧鸡，两炷香的时间有家火锅，各个都是通宵营业啊。我告诉你啊，五啊，今天你看出来咱就逮一小贼儿， 可不吗？ 啊，来了之后呢就逮一大贼。 哎， 要说我当师傅的呀，咱们俩反正这钱呐，这赏钱是少不了。 那得吃点吧。 你别看没到手，师傅先花出先支出来。我告诉你，这烧鸡这可太香，一顿脱骨，哎呀，我天， 滋滋的冒油啊！ 对对对，这个火锅我告诉你，主要它是用的四川的料，我你知道吧？ 这 个香气腾腾，满都是红油啊！哎呀呵，怎么样啊？你就是咱们俩吃点去吧，反正他也不动，他不走。咱俩去回来再接他就完了吧， 没有， 你在这等着，我们饿你一顿，我们还能吃着点。 我这有，自个儿拿着呢。 哎， 怎么意思？哎，抢我鸡腿？ 这就我的了，知道吧？ 自己拿鸡翅膀，我你怎么意思？ 这叫赃物，知道吗？通通得让我吃起，这收起来。 哎，对了，这就是赃物小子，知道了吗？ 不是， 我告诉你啊， 您不能抢我鸡腿，我饿着呢。 饿死你都不多，衙门，明白吗？我们这早点不错，你再这么蹭，小子。你可就最后啊，你琢磨琢磨，你这个体格饿一顿两顿，你受不了受不了吧？ 我这那这你这别介，我这什么都受不了，我饿受不了啊。那什么，那要不然咱得我跟你们走行吗？我说那个行不得 啊， 我就问您个事儿、啊。 你说呀， 你们早点有豆腐脑吗？ 还惦记呢。 各位，到这里啊。捕快陈小五的第一个案子算是顺利结案。回顾这几天的遭遇，既有最开始动摇摇摆不定的自我怀疑，也有过程中旗开得胜的喜悦于心。当然了，虽然最后结局挺好，但那些因为马虎大意不善动脑而造成的种种错误啊，咱是也不能忘喽。毕竟那才是决定未来职业生涯、真正的财富。正所谓皆大欢喜虽难得，经验教训是功课，来日方长显身手，未来可期共担责。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中华民族唱起来》，言语梁芒作词，方辉作曲，王雅杰演唱。 汗满纳西京东乡，独龙洞水遗苗壮，文巴主家为吾尔，科尔克孜摇德昂，乌兹别克鄂伦春， 牵绊着路霜，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如何相信